线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金海心《相恋》， 你的身 梅艳芳《似是故人来》，蔡琴《丁香花》。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。 千百惠《月儿像柠檬》， 月儿像柠檬。 李健《异乡人》。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。 苏芮《飞跃的羚羊》。 我曾彷徨也曾迷惘。 王菲玄牧。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相恋，这是李谷一的代表作，是他曾经唱红过的一首歌，是电视风光片《三峡传说》的插曲，发行于1979年。下面我们来听听金海心全新编曲翻唱的版本相恋。 你的伤 深情，只有风。

鲜花是唐磊作词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歌，完成于2000年，很多歌手都曾翻唱过它，但是我觉得蔡琴和隋晓峰的翻唱版本最动听。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，多么

他朝醒过，是否夸奉承诺？ 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《天才白痴梦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苏芮的老歌《飞跃的羚羊》，是一首带给人力量的励志歌曲。 漫漫长路依然如此遥远，而我已经疲倦，我看不到那未来，也回不到从前，只有热泪和汗水滑落我眼前。面对这不断奔驰的岁月，而我已经疲倦，昨日的美梦早已走远，期待从未出现，它深藏在今天。我曾彷徨，也曾迷惘，我曾悲伤，也曾失望，多少沧桑，多少风霜，在心中激荡。让我拥有生命的泪，让我拥有生命的笑，在深藏在我创伤的心田。 Bye. 看三月烟雨愁，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，听听鸟雀呼琴，五月花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。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，千千曲歌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曲歌，唱尽春日，好梦酣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春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龙飞和张东林合唱的《春暖花又开》。今天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老歌《玄牧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凌晨一点钟再见。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，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，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，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，奔